块99元，专门用来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帮您解决海参泡发难题。4007106108，4007106108。 缀先贤之遗志，寄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农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生克迷宗趣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抑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缀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严农中医讲堂。这几天啊，郭老师在给咱们讲五行的特性啊，有一个万万没想到的现象。这几天呢，咱们的咨询电话呀，这个来电的数量增加了好多。虽然啊赶不上做活动的时候，但是呢比平时增长了2-3倍。很多人啊打电话就来说郭老师呀真的是太有学问了，讲得真好。希望呢郭老师能够给他们呢看一看，开点药。哎，郭老师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一一的给予答复。说实话呀，前天的时候我还在担心郭老师讲的这些个东西理论性是不是太强了一点呢，会不会啊大家听不懂不愿意听呢。啊，现在看来啊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知识层面还是比较高的。好的，闲话不多说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960-8378 400-960-8378 400-960-8378。接下来有请郭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几天给大家讲五行的特性，哈哈，大家呢还挺喜欢听，我也讲的呢挺有感觉的。其实我挺喜欢呢给大家讲点理论性的东西，但是我也知道呀有些人是不愿意听这些，他们就喜欢听什么呢，喜欢听故事。哎，喜欢听谁谁谁用什么方法把什么病给治好了，是吧，听到这个方法啊然后自己呢就照着做。哎，这种做法呢其实挺糊涂的。曾经有人呢就跟我说过，说呀郭老师，我不想知道呢这个病它呢是怎么来的，我只想知道呢怎么让它走。哎，大伙儿听听啊，这话是不是听着呢有点耳熟，大家在哪儿呢听过类似的话呢？哎，确实呢有这么一句类似的名言，原话说啊，我不想知道我的病怎么来的，我就想知道它是怎么走的。想起来没有，这句话谁说过？哎，记性好的朋友呢可能回忆起来了，很多年前的一个著名的小品是赵本山、范伟、高秀敏演的这个卖拐，当中这个范伟啊哎演了一个傻乎乎的人，他的台词呢，我不想知道我这病怎么来的，我只想知道他是怎么走的，是吧。这句台词呢实际上呀暴露出一个现象，现在社会上呢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很多人呀治病的时候是心态不好，不喜欢听道理，只想看效果。其实这种心情呢我很理解，咱又不想当医生啊，只不过是想治好自己的病， 学那么多理论呢干什么呀？那你听我说呀，学点理论知识呢，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你可以少上当。现在这个社会，有意无意的这个假东西太多了，道理呢知道的越多，你上当的机会呢就会越少。想想看呀，我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呢？在那个小品里面啊，这个范伟不想听道理，只想看结果。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人呢，买了一副拐，不光身上的钱花光了，还搭上了一块手表，他就上当了。为什么他会上当呢？因为他呀不懂道理，是不是？因为自己不懂，别人这么一忽悠啊，他也就信了。现在社会上呢，这样的事情少吗？太多了。很多人呢在医院门口排队，哎，过来了一个人，说自己呢在某某医院治得多好多好，哎，接着就跟人家走了，就被骗了，是不是？医托，这都成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国家呢都很重视啊，下大力气呢去打击了。前天呢一个咨询电话，一个人就告诉我，他老婆呢总是有气无力的，身体不好啊，去找一个当地挺著名的中医，一副药呢开出了27000多，虫草西洋参什么贵是用什么。他到底是什么病呢？我仔细问了一下，仅仅就是有点肾虚。后来我就对他说呀，你其实根本呢就问题不大，用咱们的扶正驱邪1+1，3-4个月呢就给你调过来了，根本呢就花不了几个钱。那他花了这么多钱，那怪谁呢？还有啊，新闻里面呢经常曝光，是吧，爆出来一些呢天价医疗费的事件，住院2个月，花上了上100万，最后人也给死了，家属呢就跟医院打官司，说钱花这么多效果还不好，怪谁？怪这怪那都没用，咱能做的只能改变自己，是不是？咱自己懂了点基础知识，谁他也蒙不了你，谁他也骗不了你。你知道了一些基本的中医知识呢，自己就是有点基本的辨别能力了，也就不会那么容易上当受骗了。所以说呀，理论这一部分呢还是蛮重要的，对不对？我呢郭老师来做这个节目，就是要把这些基础的理论啊，这些知识告诉大家，其实呢并不是那么难学难懂的，是吧？就好像呢这几天给大伙儿讲的这个五行，很多人人家听的是津津有味的。五行它既不是迷信，也不是很玄的东西，它很实在，只是在说一些规律而已。你像木曰曲直，火曰怨上，金曰从革，水曰润下，这都是很朴实的，是真实存在的规律。咱们已经讲了4个了，是不是？还剩下最后一个土元架色。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有点犯难了，这个话题讲的太多了，我都不大好意思呢再重复了。土元架色这句话呢，在咱们这个讲座里面呢，哎，这可是头一次提出来的。但是这个道理呢，其实我已经讲了无数的遍，我们都已经很明白了。还是先从这个字面上来说吧，这个土就是五行里头那个土，土地的土，黄土的土。五脏里头什么属土呢？哎，对了，脾胃属土，对吧？元这个字呢不多见啊，就是一个援助的那个援，抗美援朝的那个援呢，去掉这个提手旁，哎，这就是援。架色就是庄稼的架，是色呢，是一个墙壁的墙，去掉那个土字边，换一个禾苗旁就可以了。这句话的意思呢，我先说说这个架色吧。架就是种庄稼那个架，种地啊，就这个意思。色呢就是收庄稼，哎，那架色的意思呢就是种庄稼收庄稼。你从这个字面上是不是看出来它的意思了？禾苗的这个禾在墙的边儿，是不是？禾已经不在田里了，靠着墙了，在家里了。那这两个字呢，架色，一个是种，一个是收。在过去啊，古代的中国，农业可是立国之本，全国90%多的人呢都是农民， 不像现在似的都是工人呀商人呀，农民几乎都没了。农村的年轻人呢，你说有几个老老实实在家种庄稼的，是吧，都出去打工了。有的农村一个村子里呢就剩下老人和小孩了。过去可不是这样啊，古代农村全都是农民，对于农民来说，地里的庄稼就是他们全部的全年的收入。这春天种下去了，秋天收回来了，打下来的粮食呢要吃上一年。如果这一年的欠收给闹灾了，打的粮食太少了，这一年的日子呢那就难过了，对吧。现在很多老年人呢还都记得这个60年那个时候的自然灾害，全国呢是大灾荒，全民挨饿，那日子是不堪回首。所以啊，在古代的中国，农业庄稼就是一个人啊，就是一个家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脉。古代的皇帝再怎么昏庸，也不敢呢拿这个农业生产呢来开玩笑。那么这句话呢，土原稼穑啊，用种庄稼呀收庄稼呀来形容脾胃，这实际上呢就告诉了我们两个信息。一个是它的作用，脾胃呢是负责供应我们身体营养的。一个是它的重要性，脾胃不好的人呢是活不成的。这里用了一个原字，这个原的意思呢跟前面说的这个木曰曲直的啊，或者是火曰院上的那个曰，它那个意思差不多，只不过原显得呢更郑重一些，更严肃一些。就好像咱们称呼你呀 或者是您啊，这个区别一样。注意啊，五句话说了五个脏器，别的都是曰啊，就这一个用了一个圆，就好像呢有五个人在这里，其中有四个你叫他的时候呢你就都叫了个你，唯独有一个呢你很尊敬的称呼他您，是不是一下子就显得呢这个人是不一样的。哎，咱们中国的老祖先呢用上每一个字那都很讲究，就这一个圆字就很明确的突出了这个脾胃的重要性，对不对。脾胃为五脏之母，对吧，它跟别的脏器确实是不一样的。通过这么长时间的讲座呀，咱们也都知道了每一个脏器都有自己的功能，是吧。这几天咱们讲的是脏器的特性而不是功能。功能是什么呢？哎，脾主运化，肝主疏泄，心主神明，肺主肃杀，肾主收藏，是吧，是这内容。那运化是什么，疏泄是什么，神明是什么，等等等等的咱们也都讲过了，大家也都明白了。可是脏器凭什么它来实现这些功能呢？想要马儿跑就得给马儿呢吃草，对不对。想要人替你干活就得给人家开工资，是不是。想要脏器干活而且要按质按量给你干好，那你就要给他供应能量了，就跟人吃饭是一样的，你得让他呀让这个脏器给吃饱了。举个例子啊，肝主疏泄，疏通和排泄都是肝管的，你的血管为什么给堵塞了，是因为肝呢没有及时完成它的清理血管的任务。肝为什么不能完成任务呢？最开始的时候一定不是肝的问题，而是你的身体对肝的能量的供应它不足了。肝的能量是什么呢？是元气。同样的道理啊，心主神明，它是呢保障你神志清明的，保障你睡眠没问题的，保障你不会得脑萎缩，不会老年痴呆，不会帕金森，不会发生啊精神病。但是心凭什么能做这些呢？也要靠元气，元气供应不足，心就不能很好的完成这些任务，你就要生病了。这同理啊，肺呀、肾呀都是这样，有了足够的元气这才能完成任务。元气是所有脏器的能量。但是元气从哪里来的呢？是脾胃呢从食物中运化出来的呀。这就是跟种庄稼是一样的，土原稼穑，脾胃它都属土，这是两个单位。胃呢负责呢种庄稼，脾呢 负责呢收庄稼，哎，分工很明确。你看很多时候啊，咱们呢去看病啊，中医大夫一号脉啊，说你脾胃不好，你就要问清楚究竟是脾不好还是胃不好还是脾胃都不好，这三种情况是不一样的，是差别很大的。其实这种差别呢，从吃饭和这个大便上是可以看出来的。咱们看小孩吃饭，健康的小朋友吃饭很香，是吧？尤其这个七八岁到这个十七八岁这段时间，吃的就特别的多。农村有句俗话说，半大小子吃穷脑子，八九岁的小孩呢，差不多他就能赶上一个成年人的饭量了，这是胃气很强大，哎，就说胃好能吃下很多东西。而且呢，你看他拉的大便都是香蕉便，身体好的小孩呢，他的大便还不臭，一股酸酸的味道，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大便里呢全是纤维，是没有蛋白质也没有脂肪的，那些提供热量提供营养的那些东西呢都被他的身体给用掉了。这说明什么？他脾也很好，然后呢脾呢就给他转化成很多的能量，所以小孩子呢精神头都非常好，而这吃完以后呢出去就疯跑疯玩的消耗这些能量，哎，他的身体呢就在这个不断的吸收能量不断的消耗能量当中，哎，被强化了，所以是越长越大越长越壮。咱们再对比一下老年人吃饭没食欲，是吧？看见饭以后不馋，到了吃饭的时间还不知道饿，这是什么现象啊？是胃气不足了，胃的蠕动呢没那么好了，到了该吃饭的时间，胃里头呢这还有着东西，上一顿吃的呢还没有完全消化，还有一半呢，胃里不空，当然你就觉着不饿。中医对这个胃气呢是相当相当的重视啊，不管你得了什么病啊，不管这个病呢有多严重，中医首先要问你吃饭怎么样。如果吃饭很香，很想吃，很能吃，那你这个病不算什么，最起码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如果你不想吃饭啊，那就很麻烦了，哪怕是一个简单的感冒啊，如果你不想吃饭了就有生命危险了。所以你看啊，很多严重的病，比方说肝病，首先它的表现呢是厌油腻，不爱吃东西，没胃口，这是比较危险的一个信号。中医讲人无胃气不活，号脉也要先看看胃气，不管什么病胃气没了，哎呦，就危险了。你看啊，咱们荣气参枣方喝了几天以后，大概一个星期吧，大部分的人呢这一个星期呢就有种感觉了，少数人可能迟钝一点，半个月就会出现什么感觉呢？容易饿的现象，到了这个饭点呢他就饥饿啊，爱吃饭，有时候要着饭吃，这就是胃气增强的表现。可是有些人呢他吃饭很能吃，对吧？一些糖尿病人他就比较典型，吃的很多，为了保持血糖不高呢，医生还要限制他吃，但是不行啊，不吃他饿得慌呀，一会儿他就饿了，但是他吃再多的东西身体仍然还是偏瘦，嗯，没有力气，没有精神头，天天是懒塌塌的，就不爱动。人的精神头呢，人的这个运动的欲望呢，那是从哪儿来的呢？元气足了人才爱活动，是不是？元气虚了人就没有精神，就没有力气。可是我吃那么多东西为什么还会元气虚呢？因为你吃的东西啊没有被很好的运化成气血，全都变成什么垃圾了，存在血管里头或者排出去了。这种现象呢叫胃强脾弱，哎，胃的功能很好所以能吃，脾不行所以吃了也白吃，不管用。这种人呀，他的大便呢多半会出问题的啊，便稀或者便秘，哎，这个也不一定，但是他的大便一定很臭，而且他放屁呢也很臭，哎，记住大便和屁呢，如果臭的人呢还有小便的味道重的人呢，一定是脾虚。为什么？因为发出臭味的东西呢都是好东西，都是有营养的东西，比如说蛋白质呀，是吧，脂肪呀之类的， 大伙儿注意观察一下，你看蔬菜烂了臭味大呢，还是肉烂了以后臭味大？那当然是肉啊，对不对？还有海鲜，哎呀，那种刺鼻的臭味，只有蛋白质和脂肪它腐烂了以后才会发出来。蔬菜都是纤维比较多了，烂了也没有臭味，它只是啊发霉，是霉菌的味道，不臭。这样咱们就很容易想到，大便和尿里头发出浓重的臭味和骚味的呢，都是什么东西呀？都是咱们身体需要的好东西，是蛋白质、脂肪、糖，这些东西都是人体必须的营养素，都是应该被人体吸收而运化，形成能量、形成元气的东西。可是，你都随着大小便排出来了，那你说，你身体能不缺乏营养吗？这种体质，这种现象，中医叫胃强脾弱，而吃好东西都白吃了，这个事情非常可怕呀，比吃得少它还要可怕。因为这些蛋白质、糖、脂肪吃到肚子里，不能呢被很好的运化，不能呢变成气血，不光呢会造成你元气的亏虚呢，而且它们在身体里头呢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负担，用中医的话说呢就变成了湿毒，中医术语叫做内生痰湿。西医的说法呢，就是你这些东西不能被细胞利用，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氧化压力，造成很多氧化损伤，产生了很多的自由基，成为万病之源了。包括你身体里的排毒器官，肝呀、肾呀，都会因为这个原因而造成了损伤。那糖尿病、白内障、心脑血管这些病啊，很多病呢，其实就是这个原因而造成的。就是那些本来呢应该运化成气血的食物成分，因为你脾的运化功能不好，都变成了垃圾，变成了湿毒，好东西就变成了坏东西。其实啊，人到中老年以后，40岁以后吧，脾胃的功能呢都下降了，首先是吃的少，然后是吃进去的东西它运化不了，这个时候呢人普遍呢会怎么样，会发胖，是吧？中年以后呢，咱们老百姓说发福，胖起来了。实际上这个胖呢不是好事，体重增加了，但是增加的呢都不是很有力的那种肌肉，而是什么呢，软绵绵的肥肉。体重增加了，体力反而是越来越差，有的甚至50-60岁的人上个2楼3楼都虚虚带喘的，还给心脏呢带来很大的负担，心脏呢都承受不住了，都缺血缺氧了。实际上供血供氧它减少了吗？可能有减少，但是大多数人呢是没有的，它没有动脉硬化，血管也没有堵塞，是吧？50-60岁的人呢，血管呢大部分还是不错的，但是为什么你看他这嘴唇呢都发紫了，心脏呢缺氧了，这是缺氧的表现，是吧？为什么？很简单，你心脏的负荷呢太重了。就好比一个水泵，本来这个水泵呢带直径10厘米的水管刚好，结果现在呢需要带20厘米直径的管子，水泵并没有变化，但是这个管子里的水就不可能像原来那么多了，就造成了你的缺血缺氧。这种人呢虽然没有动脉硬化，去医院检查心脏呢好像也没什么毛病，但仍然时刻呢有这个心肌猝死的危险。所以这个脾胃健康呢实在是一个要命的大事。可以这么说，脾胃好你就不会有什么大病，至少是不会有生命危险。脾胃不好那就不好说了，即便是你不得什么大病，你脾胃不好时间长了一定会元气不足，元气可是咱们的命根子，是吧？元气减少了，咱们的寿命就要减少呀。所以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啊，脾胃是咱们养生的根本，是治疗一切疾病的关键。可以这么说，不管治什么病一定要同时兼顾到脾胃，脾胃好了，你这个病呢才有希望治好。只要脾胃呢没调理好啊，你这个病就永远它也治不好。 你看为什么咱们的病总是反反复复的，总也去不了根儿，是方法不对，是脾胃不行。你看咱们中医老祖宗那多聪明呀，直到今天呢，西医在治病的时候呢，还没有发现，或者说还没有足够的重视食物的正常消化吸收这方面的重大意义，是吧？你看很多西药吃了人呢厌食，这就损伤了脾胃啊，这就是西医呢意识不到的表现呀。西医到现在呢都没有重视这个问题，3000年前咱们的老祖宗啊已经发现了。土元加色用了一个元字就表现了它跟肝呀肾呀其他的一个脏器不同的地位，把脾胃呢定成什么呀，定成五脏之母。所有的中医，我说的是真正懂中医的中医，在开方子的时候，不管什么人不管什么病，药方里一定呢会斟酌的带一点什么呢，像山药呀茯苓呀山楂这一类的是开胃健脾的药材。如果一点健脾药呢它都没有啊，这样的方子那开方的人呢一定是个庸医。包括呢咱们的荣气参枣方，它的正式名字啊，它是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正确的药名就叫做荣气补肾健脾茶，很多朋友都在用，都知道是吧。它首先呢就是要给你健脾，所以你看用了荣气参枣方以后啊，咱们现在有好多人都已经用上了，是不是？有的人已经用它把自己的病呢也治好了。哎，咱们用过的朋友呢就知道，用上几天十几天之后，最先表现出来的效果呢不是说你血压呢到底多少了，你血糖呢降到多少了，而是什么呢，吃饭香了，体力好了，大小便通畅了，精神旺盛了，睡眠改善了，对不对？这些看上去呢好像是跟心脑血管呀糖尿病呀风湿病啊前列腺这些毛病没什么多大的关系，是不是啊？没有多大的这个改善，其实就是脾胃改善的表现，也就是你治好病的一个前提和基础。为什么脾胃好了元气就旺盛了，元气足百病除，你的病其实不是荣气参枣方给你治好的，而是你自己的元气把你治好的。 追先贤之遗志，继古医之传承，求名师之高远，借民间之秘方。欢迎收听传统中医文化知识普及节目严农中医讲堂。 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位备受信任的御医，被后世医学家评为3000年来中医第五人，他留下的五行五脏圆圈学说被中医界推崇为学习五行理论的经典，以至于有了学医不读黄元玉，五行深刻迷踪去的谚语。他留下的培植中土扶阳益阴治病方针被众多名医高手奉为不二法门，如今完整传承了黄元玉学说的中医郭亚宁，以自己30年临床经验为众多中老年朋友健康服务。咨询电话400-960-8378，400-960-8378。 追先贤之遗志，解民间之秘方。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严农中医讲堂。这几天啊，郭老师在给咱们讲五行的特性啊，有一个万万没想到的现象，这几天呢咱们的咨询电话呀，这个来电的数量增加了好多，虽然啊赶不上做活动的时候，但是呢比平时增长了2-3倍。很多人啊打电话就来说郭老师呀真的是太有学问了，讲得真好，希望呢郭老师能够给他们呢看一看，开点药。哎，郭老师和咱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一一的给予答复。说实话呀，前天的时候我还在担心郭老师讲的这些个东西